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7.6，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恐怖片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当中的一大类型，它多以紧张怪异的情节、阴森恐怖的气氛、一个或者一群狰狞可怕的怪物形象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刺激，从而在观众心中激发起人类所固有的对死亡、暴力以及其他未知世界的恐惧之情。而根据现代惊悚小说大师、由恐怖小说之王的美国作家史蒂芬金改编的电影，更是创下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以往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曾搬上过银幕。据说论原著被改编为影视剧的比率，史蒂芬金可以排第二，第一则是莎士比亚。的确，很多人虽然没有读过他的书，却为他的影片痴迷过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最伟大的是《闪灵》，还有许许多多。那么对于《闪灵》这部史蒂芬金标志性的恐怖片经典，各位还记得多少呢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经典恐怖影片《闪灵》的故事。由于影片时长将近2.5小时，我们将会用2期节目的篇幅来连续为各位讲述这部影片。因为这部影片有恐怖的元素，所以还请各位选择收听。《闪灵》是史蒂芬金的代表作之一，如进入禁忌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事物临头，是他作品的通则，这部小说自然也不例外。而他最经典的一句名言就是，对我来说，最佳的效果是读者在阅读我的小说时因心脏病发作而故去。《闪灵》这部公映于1980年的影片已经成为恐怖片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被公认为影史上最具艺术气质的恐怖影片。至今，影片之中一些气氛营造、制造恐怖的手法仍然为许多恐怖片所借鉴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《永恒记忆》。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，空旷狭长的公路沿山而上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 两旁茂密的树丛迎面扑来，给人一种窒息的压迫感。时间已临近入冬，灰色和白色占据了视野，凛冽的寒冷带着一股特殊的腥气冲进人的肺腑。杰克·托伦斯是一名教师，后来成为一名作家。为了摆脱工作上的失意，杰克去应聘做豪景饭店的冬季看管员。这座饭店会在大雪封山的时候关闭五个月，期间与世隔绝。杰克走进宽大的豪景饭店，这里的环境令得耳目一新。通过前台领班的指点，他来到了饭店总经理罗门先生的办公室外。 罗门先生， 是的， 我是杰克·托伦斯。 哦，是你呀，快请进，杰克。见到你很高兴啊。 我也一样，罗门先生。 这是我的秘书苏珊小姐。 你好。 你好，苏珊。 这地方不太好找吧？ 不，还算方便，开车只要三个半小时就到了。 哎呀，这样那太好了。请坐下来谈吧，杰克。到这儿请不要客气。来杯咖啡。 哦，要是方便的话，那太好了，谢谢。 苏珊。 嗯。 哦，对了，请你顺便叫一下别人先生来一下。 我这就去。 在丹佛时，他们告诉过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了吗？ 只是稍微谈了一下。 好吧，说真的，这活儿还是挺轻松的。简明扼要的说，你主要是照看这里的各种机器设备，防止事故的发生，上下水暖电器，还有锅炉，要是发现什么东西坏了的话就把它修好。每天就这些事儿，最多是些小修小补，没什么太复杂的，你看行吗？ 我想我能对付得了。 从体力上说，这不在你的话下，可就是怕到时候会感到冷冷清清，孤孤单单，让人受不了。 说实话，有这么个安静的环境，我求之不得呢。我现在正在准备起草写一本书，有五个月没人打扰该多好啊。 太好，杰克。但是对有的人来说，冷冷清清，与世隔绝，会使他们的精神崩溃的。 可我不会。 你妻子孩子他们会喜欢吗？ 他们会的。 真的？太好了。不过在最后拍板前，我还有件事情不能不告诉你。尽管这件事情听上去有点像故事，但也许你听了之后你会改变主意的。 那快说吧。 你在丹佛时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旅馆1917年出过谋杀案？ 没人对我说过。 好吧，是这样的，杰克先生，那年有个冬季看守人叫达尔伯格雷迪，他是和他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一起来的。那个人一直很老实的，据我们了解，他是属于兢兢业业过日子的那种人。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，大概是在这儿当冬季看守人实在冷清的受不了了，精神失常了，整天魂不守舍，最后发展到用斧头把老婆和女儿都杀了，就在西面的那幢楼里干的。行凶后他又往自己嘴里打了两枪自杀了。警察说病因是长期与外界隔绝造成他精神崩溃而导致杀人的。 是吗？听上去像部小说。 是这样。说真的，是让人没法相信，可确实发生了。我想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要告诉你。 是啊，我当然清楚了。在丹佛他们不说，要我上这儿来由你来告诉我这事儿。 这样做也是没办法，他们怕在丹佛跟你说了这事儿，也许会把你吓跑的。 好吧，不过请你放心，罗门先生，我可不是那种人，而且我妻子不会因为这个被吓跑的。如果我告诉他这件事，他听了准会来劲儿。 他最爱看那些神秘恐怖的鬼怪片了。 于是杰克和他的妻子温蒂还有他的儿子丹尼住进了饭店。丹尼在要去饭店之前就有了不祥的预感，但是杰克没有理会。罗门总经理接待了杰克一家，他带着杰克参观饭店，还介绍了一位黑人老厨师迪克·哈罗朗和大家认识。迪克高大健康，具有亲和力，他带着温蒂去参观厨房等地。丹尼和饭店里的厨师迪克·哈罗朗一样，都是拥有预知未来并且进行心电感应的超能力。哈罗朗把这种能力称为闪灵，而这也是影片片名的来历。在厨房里，迪克未卜先知知道了丹尼的昵称小鸭子。 知道我为什么会叫你小鸭子吗？你不想和我谈谈吗？我记得当我很小的时候，我那位在家的老祖母能和任何人进行交谈，而且用不着见面。他把这叫做闪灵。过了好多年之后，我发现我也有这种闪灵。像你小兄弟，你不止一个人，但别人都不知道，即使有人知道了也不会相信的。可我知道你会相信。你怎么不和我说说呢？ 也许我会相信的。 谁使你相信这些的？ 托尼。 谁是托尼？ 是一个在我嘴里的小孩。 托尼在你身边，他告诉你一切。 是的。 怎么告诉你的呢？ 我睡着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的，可等我醒过来就什么也记不清了。 你爸爸妈妈都知道托尼吗？ 知道。 托尼怎么跟你说话？ 托尼憋着嗓子说话。 那么托尼向你提到过这个地方吗？我是说有关这旅馆。 不知道。 我肯定你听到过，我肯定。 这儿出过什么事吗？ 是啊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过，我想肯定会留下许多痕迹。比如说有人把面包烤焦了，那么你就会闻到焦味儿，也许还会留下别的什么痕迹，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。但是闪灵它能够帮助我看到，只有那些有闪灵的人才能看到。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有时也能看到那些以前发生的事。我肯定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，当然不会是好事。 二三七房间怎么了？ 二三七房间 能到那屋子里去看看吗？ 别去。 罗伦先生，二三七房里有什么东西吗？ 没什么，二三七房间里什么也没有。以后在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千万别进那屋，离它远点，记住吗？ 一个月以后，冬天的山谷青烟缭绕，背靠雪山的饭店陷入一片安宁。五个月的时间对于杰克预计要完成的那个大部头著作来说并不宽裕，更何况他已经白白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间饭店里他一直无法安静下来。杰克有点坐不住了，生活的单调和寂寞令他感到生命似乎静止了， 如果再不开始做点什么的话，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写作了。而温蒂和丹尼穿着厚重的冬装，跑向饭店门外巨大的树林迷宫。这是一座令人瞠目结舌的迷宫，是旅游旺季时最受旅客欢迎的娱乐项目。树林迷宫全部由树木做成，5米高的树墙使游客进入后无法窥见出口，只有凭自己的耐心赢得胜利。工作大厅中，杰克正在正中的工作台上聚精会神地工作着，他打字的速度很快，在经过了这么多天的闭塞后，今天思路终于顺畅了，纸页不停地移动着，一个又一个字母跳到了纸上。写字台一旁摆着一个精致的字稿框，里面已经放好了几张完成的稿纸。这时，妻子温蒂向杰克走了过来。 你好，宝贝儿。怎么样？ 很好。 收获不小吧？ 是啊。 嗨，天气预报说今晚要下雪。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别这样，宝贝儿，火气别这么大。 我没发火，我只是在考虑我下面的工作。 好吧，我明白了，我去厨房弄点三明治来好吗？再来也有个借口。 温迪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当你走进来，就会打断我的思路，分散我的注意力，过后我也得花老半天才能找回我的思路，你懂吗？ 是的。 那好，我们定条规定，今后当你听到我的打字声，即使你没听到他妈的打字声，只要你知道我在里面，那就是我正在工作，就别给我进来，这点能够做到吗？ 是的。 那好，那就从现在开始你给我滚吧。嗯， 好的。 周六，大雪封山，漫天迷雾，豪景饭店已经和雪山融为一体。饭店大堂里，壁炉中的火熊熊燃烧着，丹尼骑着小车穿行在饭店走廊里，这已经成为了他每日的功课。丹尼骑进了一条长长的走廊，突然停了下来，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儿。丹尼觉得又是那股腐烂的气息要侵透人皮般向丹尼渗过来，他刚刚拐过弯，猛地将车停住，那对穿着蓝色衣裙的姐妹再次站在通道的中间拦住去路，还是那一副微笑，还是那双死死盯住丹尼的眼睛。丹尼紧张地望向他们，准备再次逃跑。这时，丹尼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另外一幅景象，就在这条通道里，在那两个姐妹站立的地方，横着的是两个姐妹的尸体，在血泊中一个仰着一个趴着，鲜血染红了墙壁，尸体旁边还有一把斧子，尸体上的斧印清晰可见，一道一道伤口裸露在衣服外，像是一张张长在身体上的大嘴，泛着未流尽的鲜血。两具尸体的脸上还挂着扭曲的微笑，可是一眨眼，一切都消失了。随后，丹尼蹑手蹑脚地回到卧室，爸爸杰克坐在床边，身上穿着睡衣，头发凌乱，眼神呆滞，床上和另一面墙边的梳妆台上到处都是一片狼藉，散落着他的衣服和零用之物，与刚刚住进来时的精致和整洁大相径庭。杰克用毫无焦点的目光望着前方，嘴巴半张着。 爸爸，来陪我睡觉好吗？ 先进来吧，孩子。这里好吗？ 还好。 玩得好吗？ 是的，爸爸。 是吗？你真觉得不错吗？ 真的，爸爸。爸爸。 什么？ 你不舒服吗？ 不，只是很累。 为什么不去睡觉？ 不行，有好多事要做。 爸爸。 怎么？ 你喜欢这儿吗？ 是的，真的挺不错。你呢？ 差不多。 是吗？看得出你喜欢。我希望一辈子待在这儿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 爸爸。 什么？ 你不会伤害我和妈妈吧？ 说什么？是你妈妈跟你说的，说我会伤害你。 不是的。 是真的？ 是真的。 我爱你，戴妮。我爱你胜过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。我绝不可能伤害你，绝不，你懂得对吗？嗯， 是的，爸爸。 好了， 杰克会杀害他的妻子和孩子吗？孩子闪灵中的景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神秘的237号房间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欢迎各位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来寻找答案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为大家分享的是美国恐怖影片《闪灵》。《闪灵》这部恐怖影片由导演斯坦利·库布里克执导，杰克·尼克尔森、谢利·杜瓦尔、丹尼·劳埃德主演。在一些影评人的眼中，《闪灵》是电影史最伟大的恐怖影片之一，它为恐怖片的拍摄手法和制作手法开创了新的纪元。电影最经典的地方就是气氛的营造，整部影片色彩明亮而基调低沉。然而，库布里克正是在这种沉静之中把观众引入电影，并且不断地给观众以心理暗示。库布里克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庞大复杂宫殿般的房子，当镜头在如同迷宫的走廊当中游走时，给人们沉重的心理压力。这些气氛的营造让观众在情节最后爆发之时很容易崩溃。在影片之中，由于丹尼·劳埃德年纪太小，并且这还是他的第一份电影工作，导演库布里克也是十分爱护孩子。在他高明而富有创造性的指导下，丹尼根本不知道自己参与的是一部恐怖影片，直到最后电影的公映。当然，这部影片的配乐也非常经典，库布里克把音乐用得炉火纯青，既完美地为影片氛围服务，又不喧宾夺主。